弟兄姐妹平安。经文是路加福音，周报印的是十到十七节，十三章十到十七节，但是我会今天会念到第二十一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我们的新约圣经102页。由我来念经文。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女儿，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或耶稣说这话羞辱他的敌人，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都欢喜了。18节，耶稣说：“上帝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颗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上帝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乐意在安息日教训人的安息日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就求你在这我们的安息日，新约的主日，叫来到这里的人都听到他的教训。也求你顾念我身体的软弱、属灵的软弱、精神的软弱，可以忠实的宣讲你儿子他的道，也让人可以听到他的道，就归荣耀给你。我奉他的名祷告。今天的经文记录我们的主耶稣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会堂里面，这虽然只是在路加福音的中段，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随着耶稣上耶路撒冷，但是在时间上则接近耶稣他在地事工的尾声，就是他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我好奇之后我们主耶稣是否还有机会进到会堂教训人。犹太人的会堂理当是上帝儿女与他们的上帝相见的地方，但是从一开始上帝的子民似乎并不全然特别欢迎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会堂。从一开始你还记得在第四节，他到他家乡的会堂，人们最终的反应是要杀了他。所以会堂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是的会喜欢他，但是总有人似乎也怒气满胸，甚至心生杀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有一样的模式。路加说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着着，我不确定，其实我蛮确定被鬼着着是不是最好的翻译。耶稣他那天，你注意路加没有说他赶鬼他医治，原文是看啊，这看啊也没有翻译在和合本里面，看啊时常在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看啊，那女人有一个软弱的灵，软弱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无力、软弱或者疾病。在新约里这个字可指身体或属灵上的软弱或疾病。在12节，耶稣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他其实用的那个病是同一个字，软弱。圣经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约伯，他没有被鬼附着，但是他也同样软弱。为什么？因为他受到撒旦的攻击，或上帝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就像这女人被撒旦捆绑， 经文说十八年，我们会好奇，那女人她心中不免自己也会质疑，上帝为什么把她亚伯拉罕的女儿交在撒旦的手中，长达十八年之久？软弱或疾病可能是指，特别是指魔鬼在某个人身上的作为，但最终也是人堕落的后果。但是一个人的软弱或者疾病不见得是某个人犯某个罪所引发的直接后果。上一段经文耶稣才说，那些被比拉多所杀害的加利利人或被塔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不见得特别更有罪或欠的更多而受害，但你注意，这不表示他们无罪。他们或许没有犯下这个罪或那个罪，但是他们没有例外的都是谁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就是如他们的先祖大卫一样，是生在罪孽里的罪人。因此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他们那样如此灭亡。就上帝创造人的甚好的角度和目的来看，人人都有一死，并不是正常的状态，但是却是堕落之后人的常态。亚当堕落之后失常失序的世界里面，人人都有软弱，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只是我们每个人软弱的方式不尽相同，我们经历的软弱也不一样。这其实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病了，而且我们患的病都是最终会致死的罪的病，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病状或罪状不同，而且我们的病状也不见得都显而易见。路加在十一节写看啊，他要我们特别看啊，看啊这个女人，因为也许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之中，这种病态就是常态，所以人们会见怪不怪。但是路加是医生，我想他要读者看看啊，在这里那天在会堂里有一个特别软弱的女人，她有软弱的灵，她病了十八年，她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现代医学会说这女人患的是僵直性脊椎炎，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免疫性疾病。但是我们知道那女人她腰弯一点都直不起来的原因，他被撒旦捆绑。你也许觉得呢？你觉得那女人是她年纪有多大？这是其实提醒我们读经，仁光，你不用跟那个孩子玩，你会影响到我。我们不知道那女人的年纪，但是我们会理所当然以为她是一个老人，因为也许你看过这样子弯腰驼背的人是一个老人，而且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看到这样子的人在街上，通常是老妇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女人年纪也许还不到30岁，我们并不知道撒旦什么时候捆绑她。斯布珍说，那弯腰一点都直不起来的女人，她走路就好像在寻找他的坟墓，驼背，背与地平行，他天天都面对死亡，他的眼睛注目的是地下的事。但是就属灵上来说，这女人她仰望上面的事。 Why？ 我们怎么知道？ J.C. Ryle 莱尔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女人那天来到会堂守安息日，她忠实的使用 Ryle 说恩典媒介，因此她蒙恩。我们会想，这女人其实很有理由不上会堂守安息日。她的身体软弱，她行动不方便，她不止她自己的行动不方便，他如果没有造成其他人的不便，也会叫其他人不舒服。 我们很难想象，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犹太人会欢迎女人，这个女人出现在他们的会堂之中，他们会想，你犯了什么罪啊？怎么这么严重啊？你怎么会出现在我们中间？你这样是好见证吗？你这样子荣耀上帝吗？我们从新约里面就知道，这是当时人对身体软弱，特别长时间身体软弱的人的态度。还记得耶稣的门徒们曾经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啊？是他还是他的父母？”那女人弯着腰，她或许看不到人的眼光，但是她肯定有那城里最敏感的背，如芒在背。她的背或许与地平行，但是我肯定她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眼光。18年下来，什么难听的话那女人没有听过。人们论断他的压力，我想不小于撒旦捆绑他的力道。他吸引许多异样的眼光，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看见他的存在？这女人的需求，她的渴望。我们时常看到人软弱，但是没有看到人软弱。就像那个在毕士大池边他病了多久？在约翰福音38年，没有人看见他，但是没有人也不可能不见他。这女人她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看见又不能不看见的一个记号， It's a sign， 一个记号。如果你是那女人，诚实讲，你会上会堂守安息日吗？你行动这么的不方便，腰无法伸直，会想要在主日上教会吗？ Ryle 莱尔说，一个人守主日的迫切，不论多么的不方便不舒适，其实就是这个人属灵光景的指标。女人她那天在会堂守主日，或我们应该说守安息日，那天主耶稣在会堂里看见她，而且我想主耶稣刻意要别人那天也看见她。耶稣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或翻译的更好一点，女人你从你的软弱中得释放。Notice this， 注意这节经文，主耶稣他大可说一句话，就叫死人复活，死人就从坟墓中走出来。他大可直接叫那女人你直起腰来，或者主耶稣大可很体贴的走到女人他面前，但是他要那女人来到他那里，来到他面前，守女人从他坐的位置。坐的位置在会堂的，你觉得他会坐在前面吗？应该是最后一排，离门最近的地方。然后走到耶稣教训人的地方，耶稣教训人在哪里？他站起来，他来到耶稣面前需要花多少时间走过去？有多少人会看他？他知不知道耶稣叫他去那里要干什么？如果你是他，你会听耶稣的话吗？站起来，去他那里。你当然会说 Yes， 我当然会，因为耶稣叫我。No， don't be so sure， 你不要那么确定。你会在意人的眼光，你会在意你自己的不舒服。我猜你们中间有人不会。我请你们在主日换位置，就要你们的命。 耶稣他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说，我们的主亲近人 physically 亲近人，这并不符合当时的风俗，尤其一个男人在公开的场所触碰一个女人，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归荣耀与上帝是正确的反应，也是正确的答案。答案回答女人为什么18年受撒旦捆绑，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亚伯拉罕的女儿18年受苦，就是为了这一刻 This moment 这一刻，为了上帝的荣耀。就像耶稣之后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怎么说？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为什么上帝容许人，为什么上帝容许甚至他所爱的人落入撒旦的手中？为什么我们经历苦难？为什么世界上有邪恶？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女人18年弯着腰抬不起头？你可以有很多哲学上的神议论 theodicy， 你甚至可以去读一个博士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公义的上帝，如果他公义，为什么他容许邪恶、容许罪恶、容许苦难？但是在 Bible， 在圣经之外，你没有答案。在圣经之外，你得到的答案，你也永远不会满足。你可以再去读一个 PhD 也没有用。在神学上呢，神学有答案吗？神学上我会说，上帝为什么容许罪恶，为什么会有苦难进入世界，这个问题最终是某种神学上的呢喃自语。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无解，甚至你觉得就不要问了，是因为你不喜欢或者你不要上帝在他自己的话语中给你明确的答案。什么答案？约伯记提供答案，今天的经文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13章13节提供答案，约翰福音9章3节11章4节17章1到5节都提供我们答案。你回去可以去翻你的圣经，答案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容许软弱，容许疾病，容许罪恶，容许苦难，容许撒旦攻击约伯，容许撒旦捆绑这女人18年之久直不起腰，600万犹太人甚至十字架，为什么？为了他自己和他儿子的荣耀。答案很简单，摆在我们面前，不论你喜欢接受或不接受，你不需要为自己发明一个受苦的上帝。这个答案弟兄姐妹必须满足我们，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答案。但是要认知，这答案不见得都满足所有的人，如果这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 So 问题是，这答案对你来说够吗？这答案对你来说够好吗？最终取决于你信不信这位上帝够好，就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18年僵直性脊椎炎，包括癌症，包括集中营，这样叫万事互相效力，好叫你得益处。怎么得益处？效法他的儿子受苦得荣耀，以荣耀他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对你来说是一位好上帝吗？对不信的人来说，这样的上帝永远不够好，永远没有给你一个交代。但是对上帝儿女，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和我们子孙的。除非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永远不会满足于属于我们的事。 你把我刚刚讲的理由去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是对牛弹琴，他会花很多钱很多青春去读一个 PhD。 那女人直起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归荣耀与上帝。你注意，这正是撒旦十八年以来不要他做的那件事。只不过那天会堂里还有人不归荣耀给上帝，管会堂的那天可能就坐在会堂的首位。我们之前讲过，会堂首位他怎么做？他是面对会众的，他目睹整个过程，整个荣耀的过程。只不过他面对会众，他看到那女人蹒跚的走到耶稣面前，他的脸色会应该越来越难看。坐在会堂守卫的人应该是看到他的，让人们看到他的敬虔，但是人们那天看到他的愤怒，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治好了那女人。管会堂的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在六日之内可以来就医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这个管会堂的和另一个名叫雅鲁管会堂的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的差别在哪里？雅鲁那个管会堂的，他有一个独生女儿要死了，他有求于耶稣。但这个管会堂的，他才不顾亚伯拉罕的女儿，他才不顾他的死活，他也不在乎耶稣医治，就算这医治发生在他眼前，因为他以为他自己不需要耶稣，我活得好好的。我有会堂，有会堂是事要管。你注意，通常以为自己不需要耶稣的人，也不要其他的人得着耶稣。管会堂的那天，他没有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他有眼也看不见上帝超自然的作为，他全然 miss 掉上帝的恩典。哎，你看得出来他那天他做了什么事？他用上帝的律法来合理化自己的偏见，把自己的吩咐当作道理。这样的人其实，你会觉得他特别恶劣，很恶劣，但其实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别的？你我身边多的是，你我可能就是。他那天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看到的是例行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甚至谁都可以做的，只要你不要在安息日做。因为他的理由是安息日不能做工，他对众人说，包括对那十八年直不起腰的女人说，你要得医治随时都可以，你要医生随时都可以来找，只是不可在安息日。他所说的这个不可在安息日工作，就是第四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做。第四诫命，这是刻在石板上的上帝律法，特别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唯有真以色列人，就是唯有圣灵将这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人才能够真正的遵守这律法。就是为何使徒保罗后来会说律法是属灵的，律法对属灵的人来说是恩典，对上帝儿女来说是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更甘甜。这个也是改革中对律法的看法，对上帝的儿女来说律法是极大的恩典。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守律法就成了只在乎外在行为的律法主义，人就会自义，人就会要求其他的人要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守法。So, OK, 这管会堂的人特别的恶劣，但不止他特别的恶劣。每当我们 我们用上帝的律法来合法化、合理化我们自己的 I don't know 审美观念、自己的品味、自己的偏好、自以为意的我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穿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然后套用上帝的律法，然后每当看到别人不合我们自己的规范、自己的意思，就说他犯罪，就控诉他叫人跌倒，我们其实与这位管会堂的没有什么差别。在安息日，在主日，我们不应该办自己的私事，我们不应该随自己的私意，不应该说自己的私话。但是你需要属灵智慧才能够守安息日，你需要属灵智慧才能够分辨什么时候你可以办自己的事。你什么时候可以办自己的事？怎么样才算是守主日？有些人是主日结束之后，心服信号之后，哇，12点50，有甚至的话12点25。对有些人来说是主日下午3点之后，回家先睡个午觉。还是像某位老师他自己的见证，他守主日，怎么守主日？过了晚上12点之后，就可以开始赶作业、赶报告。谁比较敬虔？谁比较忠实的守主日？是那个下午开工的人，还是午夜之后才赶报告的那个家伙？你看得出来，这样的守主日其实就是打卡上班。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等什么？你在等下班之后再做自己的事。这样的守主日，你在意的是守第四诫命律法的字面意义，但是你全然失落属灵的恩典。Lord's Day 属灵的恩典，守主日反而成了你的工作，而不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It's useless， 没有用的。这就是管会堂他守第四诫命的心态。安息日反而成了他的工作，就是遵守一切他说不能做的工作。恩典呢？恩典可以等。恩典可以等到主日过后，他责备众人，或许他不敢直接责备主耶稣，但是主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啊，复述不止这个管会堂，还有其他人，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犹太人的拉比容许人在安息日照顾他们的牛和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直接翻译，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女儿，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的意思是，是的，正要在安息日医治这女人，正好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如果牛驴在安息日有水喝，那么这亚伯拉罕的女儿岂不应该在安息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逻辑，但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显然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主耶稣和犹太人之间，他们对关于守安息日的争辩，从来就不是守或不守安息日，而是关乎人应该如何守安息日。耶稣从来没有废去安息日，他遵守他父的所有诫命，包括第四诫命。安息日的主完美的守主安息日，他怎么守？他在安息日做上帝的工，给那女人安息。法利赛人则在安息日不能工作。You know， 你觉得他们有安息吗？耶稣称那女人为亚伯拉罕的女儿。也许这是说按肉体来说他是以色列人，或者也许耶稣的意思是按照信心来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嗣。耶稣之后也叫了一个身量矮小的人，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是那个税吏，之后我们会见到税吏撒该。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直接翻译亚伯拉罕的儿子。我想主耶稣那天不仅指这以色列的女人，因为她的血统应该在安息日蒙恩，她更是指这因信成为后嗣的女儿理当在安息日得到释放。你注意，女人那天没有主动的求耶稣医治她，你也许会想，她有信心吗？她有信心的表现吗？耶稣也没有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是女人她信不信上帝？她来到会堂守安息日，她信不信耶稣？耶稣叫她来，她就来。她的信心有没有发挥功效？他归荣耀给上帝。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和合本翻译的比较迂回一点，原文的意思是耶稣说这话就羞辱他的敌人，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有人被耶稣羞辱，有人喜乐耶稣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哦，耶稣不是才说我来是要叫人分裂，分裂。这段经文是上帝国度扩展的一个缩写。你注意，上帝的儿子来到上帝的子民之中，他看到这儿女之中一个最软弱的女儿，一个在撒但捆绑之下的亚伯拉罕的后嗣，在所有人之中，在所有人之中，主耶稣注意到这个女人。正因为这女人有最软弱的灵，正因为这女人是直不起腰来，正因为这女人无法抬头正眼看耶稣，耶稣看见她。而这不就是上帝，我们的上帝施恩的模式，一贯的模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十八年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什么？好叫他的儿子那天看到这女儿。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子，从最小、最边缘、最软弱、最有需要的人开始。这对你我来说是好消息，因为我们有谁不软弱？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不需要耶稣？之后接下来经文耶稣会说，上帝的国度就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上帝乐意用这样子的方式将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我们这一最小错的人。上帝定义透过软弱施行恩典，这表示我们弟兄姐妹不需要在地上建立荣耀宏伟的教会来扩张国度，我们也不需要总是现在在当下在今世就得胜。我们全然承认软弱和羞辱和失败现在属于我们，因为我们确知刚强和荣耀和得胜属于我们的将来，不是现在。保罗说，如果我们刚强，我们是靠主刚强，我们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保罗的这个软弱正是那女人的软弱，是同一个字，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软弱。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就是你我，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基督的软弱和我们的软弱是同一个字，同一个软弱。上帝定义他儿子被软弱所困，好解放被软弱所困的人。天父乐意他的儿子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解救被撒旦捆绑的人。那天医治女人的耶稣，sometimes 我们有时候读这些故事，我们忘记来龙去脉。耶稣那天医治女人，她正走向耶路撒冷，在路上硬着面向走向十字架，这表示再过不久，耶稣他自己就要成为比那女人更软弱的人，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表示被软弱所困的才能够拯救人。这表示他不仅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软弱，他更亲自代替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马太引用以赛亚书53章的用词，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So,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时常说基督教信仰全然颠覆世界的信念，你原来的价值在此，软弱才是刚强，失败才得胜，羞辱才有荣耀，死亡才有永生，没有别的方法。我们的主他明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是天父所指定的拯救之道，因此他上帝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了最软弱的人。那天主耶稣施恩给一个软弱的女人，最软弱的女人，所以你应该想，如果他能够施恩给她，他就可以施恩给任何人，他就可以救任何人，包括你我。但是很可惜，那天在会堂里面有一群人不软弱，刚强，他们不喜欢一位施恩给软弱的人的救主。哦，你知道刚强的人不得救，夸口自己力量的人也不得恩典。不是上帝不能够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这一位被软弱所困的主，认同人的软弱的上帝的儿子。然而事实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救主曾经一度比你我都更软弱，他能够怜悯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这他就是值得我们颂赞我们爱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代替我们软弱的救主，叫我们满足于在他里面的软弱，就与他一同软弱。他不仅医治我们的软弱，他代替承担我们的软弱，这才是最大的奥秘，这才是最大的奥秘。但也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事，也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主。愿我们都因他一切所行荣耀的事为乐。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